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19集，从不后悔。巨大的气旋中，龙申与阴雨鸠焰的战斗还在继续。对方不愧是从上古石河中吸取了魔气的地魔，远比龙申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敌人更难对付。阴雨的魔气与天丛云剑互为呼应补充，几乎源源不绝，只要剑在人在，魔气就能自动生成循环，圆润无碍，就连龙申意识也奈何不了他。天丛云剑魔气澎湃，不断从阴雨鸠焰周身漫涌而出，朝龙申席卷过来。虽然被龙身四周的罡气阻挡，暂时无法再前进一步，但却将龙身罡气之外悉数包裹起来，黑色魔气翻滚不休，遮挡了所有光明，让龙身开眼四顾，如同天地陷入黑暗，再看不见一点光明。然而也仅止于此，龙身一动未动，似乎暂时没有突破的法子，而阴雨鸠焰也未能找到龙身的破绽，无法再前进半步。 龙局长，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 无休无止的僵持中，龙身忽然听见对方的声音。阴雨鸠焰的语气依旧不紧不慢，但龙身眯起眼，捕捉到其中一丝不易察觉的苍老和嘶哑。看来与自己这一番对决，对阴雨鸠焰而言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。阴雨老奸巨猾，如果有机会杀了对方，龙申相信两人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。但现在陷入僵局，不管是阴雨还是自己，都需要从中寻找动摇对方心神的防守破绽，从而一举歼灭敌人。明知阴雨想要用语言来寻找自己的弱点，龙申没有回答，但阴雨兀自地说下去， 你的能力之强是我生平仅见，但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在原地停留很久，没有丝毫进步了吧。不如我将天丛云剑赠予你，以它充沛的魔气助你修为更进一层，如此天丛云剑也算物尽其用，你觉得如何呀？ 龙身在魔气的包围下调整了呼吸，罡气之内，阴雨甚至无法轻易察觉他的存在，察知他的生死。但阴雨不相信龙身一点破绽都没有，世人就会有愿望，有人想要长生，有人想要荣华富贵，有人想要重新回到过去，还有人想要自己逝去的亲人复活，千奇百怪却无奇不有。曾经作为人类的阴雨再了解不过了。虽然龙身的原型是一把剑，这意味着他的心智远比普通人坚定，也不容易被动摇，但之前的幻境试探让阴雨得知龙身也并非全无弱点。 龙局长，你的弟子只是普通人，不能像你一样长生不老，他迟早会老死，甚至会变心。凡人总是那样脆弱不可靠，只有凝固的时间才能留住一切，哪怕以你的能力也没有办法留住他的岁月。但是如果有了魔气，一切就会不一样了。你可以往他体内灌注魔气，让他与你一样不老不死，这样你就可以让他陪着你直到天荒地老了。 阴雨觉得这个主意十分完美，他其实并不痛恨龙身，也没想过非得杀了对方，他甚至欣赏龙身这样完美的气灵，只是遗憾他生在中国，被特管局的某些人洗脑，变得思想僵硬。如果对方愿意吸收魔气，他会不吝惜手上的天丛云剑，反而会高兴同道中人又多了一个。 你为什么没有对你所爱的人这么做？ 龙身终于出声， 声音透过重重叠叠的罡气与魔气传来，变得有些失真，但那的确是他的声音。阴雨以为他动心了，不由一喜， 看来龙局长不怎么了解我呀，我活了上百年，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，包括我的父母，他们也只是孕育我的容器罢了。至于妻儿呢，那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。只有这些魔气，你看，他们永远存在，生机勃勃。换作人类的寿命，我早该腐烂入土了。但是这些魔气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让我体会到世间最美妙的滋味，让我身体轻盈，充满力量。我早该成魔了，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早些打开那个石盒，这样魔气起码可以早几十年进入我的身体。 那样你欠下的血债会更多，虽然现在你已经还不清了，但我也没有兴趣，等会儿杀了你还得分尸。 龙局长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你明明不是人，为什么会比人类更维护他们的利益呢？难道真是被他们洗脑洗傻了？别忘了，你可是七星龙渊剑，当年从欧冶子手中出世的神兵利器不计其数，但能化形成人的却寥寥无几。龙渊剑无疑是欧冶子凝聚心血最多的一个，可以说天上地下只有一个你，你却放着更强大的力量不去追求，反而成日为了那些无用的事情奔波，我都替你觉得可悲。人类自以为是万物之灵，可人心从来不满足。当年在南京城，有一户人家收留了一个身无分文、快要饿死的乞丐，他们让那个乞丐吃饱穿暖，又帮乞丐找工作养活自己。可是那个乞丐呢，却在日军进城后主动带路，而且头一个去的就是他昔日恩人的家。连我都看不起这样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在属下报到我面前时，我就让人将那个乞丐给杀了，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喂狗。你看，要是没有这些险恶的欲望丛生，魔气也就没了滋生的土壤。比起纯粹的魔气，人心才是最污秽肮脏的。所以应该被消灭的不是魔，而是人。 龙深沉默，他无法否认阴雨的话，人性的确并不纯粹。要说忘恩负义，几百年前鞑靼兵临城下，结功临危受命，救了一整座城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事后他被小人诬陷，被斩首示众，又有谁阻止了这一切呢？历史书上一句轻飘飘的天下冤之，又怎能及得上龙身亲眼看见的情景啊？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。 谁？ 我也没有。 龙身手中剑光大盛，从罡气破出，刺入魔气，蓦地将魔气劈开了一个缺口。黑暗猛地震荡，阴雨鸠焰微惊，反手握住天丛云剑，将其插入地面。魔气霎时从剑锋扩散，黑色如云雾剧烈翻涌，在四周弥漫肆虐，不仅将龙身也将他自己团团围住，形成一层新的结界，更将吴炳天等人的视线摒弃在外。巨大的爆炸以战场为圆心迅速蔓延，吴炳天眼明手快，用仅剩的一只手拽起李英的后领就往外拖，但两人仍旧被气浪余波掀翻在地， 吴炳添直接被李应压在身上，差点气绝身亡。 起开，揍死了！ 吴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 又有一波爆炸袭来，李应还没来得及起身，整个人又被气浪重新刮倒。吴炳添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整张脸都青了。气流漩涡之中，龙身微微皱眉，心头一动，感觉自己似乎是捉住了敌人的某种脉络。 朝香秋雁，你厌恶人性，更厌恶自己曾经生而为人的经历，所以破坏石碑，打开法阵，不仅仅是因为你向往深渊地狱，更因为你希望彻底抛下过往一切，进入新世界，是不是？ 四周魔气因为他的话而震荡越发剧烈，龙神飞快地旋身四顾，试图在这震荡之中寻找突破口。 不错，日本明明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却因为那些人的软弱无能延误战机，导致最后还将战火烧到了本土。明明可以称霸世界，却因为那些无能败类，只能沦为二流国家，成为美国的走狗。如果听我的，早就 提前亡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